Thank you. Thank you. 汗水滴下的泪滴忘不了，忘不了青春的年华，青春的岁月，青春的年华，青春的生活，沸腾的热血，强烈

只要仇恨满胸 同志。 跟作党走到天亮， 秋菊妹妹好姑娘，为什么不见你

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